攻读出谷记第四十章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，正月初一，你要竖立会幕的帐篷，把约柜安放在里面，用帷幔将约柜遮起，把供桌搬进，摆上当供之物，把灯台搬进，安放上灯盏，把焚香的金坛安放在约柜前边，悬上帐篷的门帘，把全燔祭坛安置在会幕门口，把盆安置在会幕和祭坛之中，盆里放上水。随后竖立庭院四周的帷幔，悬上庭院的门帘，以后拿腹里的油给帐篷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附油，祝圣帐篷和其中的一切器具，使之成为圣物。既给全燔祭坛及其一切用具附油，祝圣祭坛，使之成为至圣的。给盆和盆座附油，使之成圣。以后叫亚朗和他的儿子们来进会幕门口，用水洗他们，给亚朗穿上圣衣，给他附油，祝圣他做我的司祭。再叫他的儿子们前来，给他们穿上长衣，像给他们的父亲附油一样，也给他们附油，叫他们做我的司祭。给他们行附油礼，表示他们世世代代永远尽司祭之职。梅瑟奉行了一切，上主怎样吩咐的，他就怎样做了。于是第二年正月初一，帐篷就竖立起来了。梅瑟竖立了帐篷，安上卯座，放上木板，安上横木，竖起柱子，将木顶展开放在帐篷上，将木顶的罩放在上面，全照上主向梅瑟所吩咐的。最后取了约板放在柜内，柜旁穿上杠杆，将赎罪盖安在约柜上面，将柜抬到帐篷内，悬上帐幔遮住约柜，如上主向梅瑟所吩咐的。以后把供桌放在会幕内，放在帐篷北面帐幔以外，在桌上与上主前摆上供饼，如上主吩咐梅瑟的。把灯台安置在会幕内，对着供桌，在帐篷南面，在上主前放上灯盏，如上主向梅瑟所吩咐的。把金祭坛安置在会幕内帐幔的前边，在坛上燃烧馨香的香料，如上主向梅瑟所吩咐的。又悬起帐篷的门帘，将全燔祭台安放在会幕门口，在上面奉献全燔祭和素祭，如上主向梅瑟所吩咐的。将盆安置在会幕和祭坛之中，盆内放了水，为洗濯之用。梅瑟亚朗和他的儿子们在盆内洗脚，他们进入会幕或接近祭坛时，必先洗濯，如上主向梅瑟所吩咐的。随后在帐篷和祭坛四周竖起了庭院的帷幔，悬起了庭院的门帘，这样梅瑟完成了所有的工程。那时云彩遮盖了会幕，上主的荣耀充满了帐篷。梅瑟不能进入会幕，因为云彩停在上面，上主的荣耀充满了帐篷。在以色列子民整个的行程中，云彩一从帐篷升起，他们就拔营前行。云彩若不升起，他们就安营不动，只等云彩升起。在他们整个行程中， 上主的云彩白天停在帐篷上，黑夜在云中有火，以色列全家都能见到。